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七十集， 他们两个在准备下个月迎新晚会的节目，现在还缺个主唱。 我吗？ 云建伟指自己，殷崇打个响指，也想起来了。 哎，对了，你弟不是会唱粤语歌吗？正好啊。 真假？那太好了，现成的呀。弟弟，快来加入我们。 还能跨院参加节目的吗？ 这有什么不能？而且你们视传学院年年外借给其他学院的人可多了，都是借去各种活动上表演才艺的。哎呀，不像咱们职保学院，凑个能歌善舞的乐队都难。 那什么时候排练？ 就这个月，下个月就演出了，你不跟哥哥们磨合磨合？ 啊，可我还要军训呢。 哦，军训。 殷崇看一眼齐峰，齐峰给他个眼神，殷崇就明白了，笑眯眯对云建威说， 那你请个假，你就和辅导员说要和我们排练参加迎新晚会，每年都是这样的，迎新晚会也有很多新生参加，咱们晚会质量高，节目都要花时间和精力排，辅导员肯定给你批。你没发现你们院其实挺多人没来军训吗？ 云建威终于被说动，眼睛都亮起来。 那我要不把自己以前唱歌的视频给你们看看，你们先看唱的好不好。 看啥视频啊，走，吃完饭哥哥们陪你找辅导员批假去，批完假带你去音乐教室玩。 两人催云建威吃饭，云建威马上埋头吃，齐峰看着他吃，去窗口买了盒炸鱼丸，准备下午给他弟当零嘴。云建威吃完饭，几人带他一起去办公室找他的辅导员，辅导员果然没多说，看了下殷崇他们的晚会节目申请单后，就爽快批了云建威的假。殷崇和宋成双去宿舍拿了吉他，然后一行人去音乐教室，在里头玩了一下午。殷崇和宋成双简单听了一下云建威的声音，纷纷表示很满意，之后便给云建威伴奏，随他唱什么歌，先找合作的感觉。两个学长都是从小玩吉他的熟手，配合起来非常轻松，云建威一玩起来就开心，完全忘了中午的时候自己差点晕在了卫生间隔间的事。云建威终于解放，白天有空就和两个哥哥去音乐教室玩，顺便练歌。比起忙于学业的齐峰，殷崇和宋成双要不务正业很多，两人经常翘课，到期末考试就抱紧齐峰大腿，肯定能过。现在又大四，殷崇保了研，宋成双不知发挥什么奇能，找到一家大厂实习。冯世佳羡慕云建威能不军训，他皮肤也白嫩，一周下来晒黑一层皮，在宿舍叫苦道： 哎呦，这天能不能下雨啊？建威真好啊，都不用军训。 建威身体不大好，军训那几天都快瘦一圈了，你这么皮实，活蹦乱跳，乖乖训着吧。 云建威心想，我没有身体不好，只是容易中暑而已，不过也没解释。他不大想和田东东多搭话，象形不合，不想多话。 建威的平板是苹果 Pro 最新吗？ 田东东看云建威在拿平板画画玩，凑过来看。 上个月出的吧？ 嗯， 我之后也打算买一个，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，如果和上一代差不多的话，感觉买了也浪费。 你可以先试试，喜欢就买。 云建威看他挺感兴趣的样子，把平板递给他。田东东接过平板玩了会儿，说还挺不错的，把平板还给云建威，又看他桌面上的笔记本电脑，感叹道： 哎，你好有钱啊，还用 MacBook Pro， 我现在用的还是戴尔。 一旁打游戏的于浩说， 戴尔怎么了？我电脑外星人 51M， 英伟达2080，比他的翻倍贵，我才牛逼。 云建威笑爹，正好于浩在打幻影二，他凑过去看他打游戏，两人兀自聊去，田东东没再说话了。下午齐峰他们满课，云建威一个人在寝室睡了会儿，起来后收拾收拾，背着包去隔壁找沈纪念。他担心沈纪念比自己还不好受，买了一大袋水和零食装包里，在操场上找到正在练正步的军训队伍。他自己找了块阴凉地坐下，想在人群里找沈纪念。沈纪念个子高，白瘦，长得又帅，然而也淹没在汪洋的军训人海中。云建威只好给沈纪念发消息，等他来找自己。过了会儿，有几个班解散休息，云建威很期待的苗苗，没过片刻就看见有人从人群里出来，朝他这里跑。 纪念， 云建威挥手，沈纪念跑过来，他也晒黑了，浑身汗，坐下来喘气儿。云建威把运动饮料拿出来给他，又拿出巧克力和夹心饼干，拆开药味，沈纪念笑着躲开。 哎，别闹。 两人坐操场边喝水聊天，云建威说， 你有参加你们学院的迎新晚会吗？ 没有。 那你来看我们的呀，我要上台。 好啊，什么时候？要给你送花吗？还是要带荧光棒给你摇？ 你都带着吧，我在台上唱，你在第一排跳舞。 两人笑成一团，不远处几个教官从操场外走进来，经过他们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教官和沈纪念打招呼。 沈纪念，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坐着？ 我朋友来看我。 打招呼的教官来到他们面前，另外两个人走了。教官与云建威打招呼。 你好。 教官你好。 早点过去吧，快集合了，等结束了再和你朋友聊也可以。 好的。 教官走了，云建威的小雷达启动。 哇，你们班的教官啊，好像很关注你，长得也很帅。 沈纪念却完全没有兴趣的样子。 是吗？ 哎，大学不谈个恋爱试试？ 不想，一个人比较自在。 你都没有喜欢的类型吗？我现在都不知道你喜欢异性还是同性呢？ 没有想过这种事。非要说的话，还是喜欢和你在一起。 云建威嘿嘿笑，沈纪念也笑，继而漫不经心道：“ 我一直都没有目标。以前奶奶希望我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，我就念书。”后来奶奶走了，我就什么都不想做了。再后来认识你，你想考 S 大，我就想考个 S 大附近的学校，这样大学没事还能找你玩。 云建威听得出神，这时集合哨声吹响，沈纪念起身，云建威喊他：“ 晚上一起去夜市吃饭。”“ 好。”“ 我先回宿舍。”“你结束了就来找我。” 沈纪念点头，转身小跑回去。